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俾 B 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喺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嘅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嘅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嘅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斯·克须黎，声音演绎罗曼荣。 以往只能够孕育出一名胎儿的卵，而家就可以制造出96个人，咁样叫做进步。 星期一至五凌晨2:30到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于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一个最近离世的文化人阿刘成先生，佢嘅笔名就容若，亦都上过嚟《广东广西》做我哋嘅嘉宾嘅。 系啊，嗰次我哋同佢讲电话，好好彩。 飞哥，你问啊，其实就应该咁讲，我哋要同各位听众咧坦白一下就咧，其实今日我哋三个有啲私心嘅。因為容若咧就係我哋三個嘅老友，咁咧就阿飛哥講啦，舊年咧四月、六月同埋九月咧，佢都上過嚟呢個節目。咁六月嗰次咧就係我有份嚟咧，就係講呢個天下嘅分合嘅禍福。咁九月就係李麥你上嚟啊嘛，咁咧就係講呢個古代才女啊，記唔記得啊，飛哥？四月嗰次咧就你同佢講咧，就係呢個蔣介石啊清黨啊，所以你睇到咧阿容若老先生咧。不同的題目咧，佢都係有涉獵，可以傾一輪嘅。 咁啊，容若咧就係、可以講係文字學家啦，係掌故學家啦，係歷史學家啦。咁咧就所以我哋今日咧直播室度有阿李密啦，有阿鄭景雄啦，都上我嚟節目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係、仲有我哋今晚仲請埋阿容若嘅千金。咁啊，佢有兩位千金嘅，不過有位千金今日咧就有事就暫時就。不可以来。 我韵如定我韵诗上嚟啊！ 而家系韵如，韵如，韵如。 Hello， 韵如 你好。 Hello，Hello。哇，嗰阵时我哋三更半夜咧喺度搞嗰本悼念册啊，真系到，真系情有。 今日我都带嚟啊，真系。呢个好难得。 你知唔知？永远怀念啊！半夜嗰阵时，我有帮手睇稿啊，不过睇我嗰篇啫。阿韵如啊， 真系难得。 嗱，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其实系好大嘅。又叫做從容若講到南來香港嘅文人，咁咧我哋首個半我哋三個半鐘頭咧，第一個半小時咧就主要講容若，咁啊就阿韻如可以參與，咁啊12點後咧阿韻如就可以退出噶啦， 十一點後， 十一點後，咁我哋就嗰時就可以廣泛啲講。從容若講到南來香港的文人， 他都可謂是都即係碩果僅存㗎啦。到咗依個時候嘅話，因為你如果由有啲四幾年嚟啦，有啲50年初嚟啦，都真係走嘅都好多嚇。 係啊，喂，都感嘆係咪啊？阿麥姑，你都係青春常駐喎。不過咁樣講嗱，我哋講 知有啲嘢叫整容啊。 你冇 好中意講嘅笑啊，我歡迎你驗下噃。 喂，飛哥啊，我哋講今日個題目咧，其實有少少抌雞嘅。其實主要我哋係懷念阿容若呢位老朋友嚇，88歲，但係佢都係南來文人嘅其中嘅代表人物啦嘛，係嘛？ 所以我叫阿韻如嗱，趁住阿韻如而家喺度，阿韻如啊。 不如你讲下 佢去过报馆嘅，佢细细个。 你讲下啲我哋唔知嘅，你同你阿爸嘅 有趣嘅 生活啊，佢嘅晚年咩？佢系咪今次阿韵如？佢今次系咪走得好突然啊？ 其实都系嘅，因为不过佢屋企即系一路即系可能个疫情啦，咁佢就一路留喺屋企，咁可能就冇乜。即系冇乜活动啦，咁身体就一路弱咗咯。咁我哋一直都有妈咪都好咁照顾佢嘅。咁我哋都去帮下佢，即系我哋会买嘢过俾佢啊，去探佢啊，照顾佢。咁但系都见到佢系差咗嘅啲精神。咁但系佢系入咗即系政府医院几日，咁就可能在那裡就之後就突然間轉差咯，那就走都走得挺突然的。其實 他是什麼事入醫院的？ 其實他那時候就在家裡就有一晚就不停地講話，就講很多好像說跟以前的人的事情一樣，那就是即講的事情 是通訊 是有意思的，那但是就不是同跟我們說。他好像跟自己讲咁，咁佢讲咗成晚，即系通顶咁讲，咁妈咪就担心，咁就咁啊啲政府医院啲姑娘就话喂，不惊佢系血糖低，咁就送佢入医院咯。 哦， 系啦。 你有冇同佢量血糖啊？嗰时 有啊，佢系血糖低嘅嗰阵时。 我就會覺得咧，你爸爸咧，記性好好啊！佢對每一個人咧講嘅説話都唔同嘅，又記得曬嘅。你睇下寫悼文嗰啲人就已經知道啦。就當然係時間匆忙咧，都未曾能夠揾到更多嘅乜嘢。咁所以咧，我覺得佢係好好懷念我哋，亦都好懷念佢過去所識得嘅嘢啦，同埋做過咁多嘅嘢，所以到咗某一個時候，所以佢會不停講嘢，因為呢啲不停講嘢咧嘅老人家，我都唔止一個見過。 我哋都不停講嘢咯。 阿韻如，或者你講講你自細同阿爸嗰個生活，即係話佢係咪平時喺你長大嘅過程，佢成日同你講故仔啊？ 是啊，他成日都好多故仔讲嘅，即係讲佢以前细个啦，同埋佢以前喺广州啊，即係佢啲同啲屋企人啊啲佢有好多个舅父嘅，咁有好多舅父有。 大家族喎、 係啦，咁有好多舅父有唔同嘅特别嘅之处啦，咁有一个就好叻整点心，即係自己整喎，佢唔係。師傅自己在屋企興趣嚟嘅，做啲脆麻花咧就做到好 min 好 miniature 咁樣嘅。咁佢又講到好好多啦。咁又講佢以前喺廣州同鄧其昌先生嗰啲 台啊， 寫劇本。 十二歲咗嗰陣，佢好似話 叫神童，叫佢做 係啊， 鄧其昌叫佢做神童。 佢的確係神童嚟嘅，佢十七歲就加入嗰個金報啊嘛，金光燦燦個金報啊嘛。 啱啱嚟香港就嗰陣，1950。 係啊，然後就竟然咧就開每日嘅軍事評論軍事，咁佢咧就最有名咧就佢預測咧就係美軍咧會喺仁川登陸嗰陣時七月。 寒戰嘛，啱啱。 係啊，結果咧就佢九月真係登陸咗。然后呢不过那个金报呢就因为他用七彩印刷呢在八月已经执了粒了。 成本太高了。 即是他来不及帮自己补飞，即是整个头条说我地基爷讲中了啦，那些爷爸有没有讲这些东西？ 有啊，好多。 好多到呢，即是你都记不晒啊。 是啊，他好多，即其实你只要即譬如佢通常即佢好忙啦，每日都咁，但係当佢如果佢去休息喺张床度休息睇报纸或者睇书嘅时候，咁我哋同佢傾下偈，咁佢就会好多好多故事讲， 好多同埋好多议论啊，有冇好多对于时事啊、人物啊、即时嘅评论啊？ 有㗎，即係佢会讲啲历史啊，即近代史又有啊，好耐之前嘅历史又有啊。 咁你自己印象最深刻係边几个啊？几样啊？ 佢話好多個喎。 你代表到佢咧，你好容易好似一啲鏡頭咁樣突然間浮現。 喂，你細個就咪跟個爹哋去過報館㗎？你係 啦，佢去過報館。 咁咪依稀有啲咩有趣嘅印象同我哋分享下可以？ 哦，咁其實咁爸爸就好錫我嘅，咁佢好知道我好中意，即係我比較調皮啦。咁細個就好中意，即係啲石博我就一定企上去行嘅，咁佢拖住行。咁咧喺精報嗰度地下咧就會一卷卷好大卷嘅報紙即係準備印嗰啲， 白色嘅， 咁好大碌嘅，都排曬喺度。咁我佢就會抱我 行上去， 係啦，跟住就拖住我逐個逐個跳咁樣，係啊係啊， 好玩啊！ 咁你妹妹有冇呢個經驗？你妹妹同你相差幾多少年啊？ 佢細我五年， 細你五年咯。有冇去報館啊，妹妹？ 佢嗰陣時比較細個咯，係我係啦，我好彩啲咯，我有得去，我又會去。系啦，有阵时不过佢都妈咪佢有阵时都会同我哋一起帮爸爸去交稿，去唔同嘅部门交稿，咁都有带埋去，不过佢太细个。 你都有做过信差啊？帮佢送呢个稿件啊？ 同妈咪去咯，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听讲咧佢好劲噶，一日写到 过万字噶， 系咯。咁你佢又搏命爬格子啊？你哋搏命就送呢个稿子。咁有啲咩特别有趣嘅嘢啊？你记得 赶稿啊？系啊，我哋以前赶稿送稿都好大件事啊！搭的士过海啊，飞哥有冇试过？ 系啊，我半夜三更十二点零一点钟揸 车。有一次我 揸车， 我冇揸车，我有一次咧由香港时报去工商日报一转弯就俾警察捉咗啊！我赶住得滞，冇带身份证啊！ 咁你即係你爹哋都其實就呢個 7-11 嘅喎，係咪啊？一日做足唔停嘅喎。 係啊，佢都好，即係其實譬如佢放工翻到嚟屋企，佢都喺書房度寫。咁我哋細個就即係我同我妹細個就梗係玩嘅啦，屋企咁有陣時係嗌交，咁一嘈咧就佢就會走出嚟就會即係話我哋啦。你邊個嘈住我寫稿咁跟住我哋就會。不敢出聲咯，咁有陣時嗌緊交就停到，咁爸爸又會走出嚟好嬲咁啊！你再嘈就唔得噶啦，咁嗰啲即係啊，即係細個就唔明白咯，但係即係妹妹都有講，即係細個都唔明白，原來佢其實係好即係好忙，要寫好多稿，因為係為咗我哋。 佢為咗呢個家庭咧，所以咧係據說係加埋咧有21份報刊啦。就當然不是每日寫21段即是有21份有些報紙呢就兩三份同埋佢 自己不名 有些日日就專 門啊，允如你記不記得他的筆名有多少啊？你記得他幾多個啊？ 哇，好多個喎，咩容若啊、雕龍啊，嗰啲個瓊玉啊，係啊， 瓊玉係你媽媽嘅名啊，係 啊係啊， 你媽媽好優雅嘅喎，同佢都應該有偈傾嘅喎，係嘛？ 好 贤淑嘅，即系一个贤妻良母。 你知唔知道你阿爸同你阿妈妈啲爱情故事噶？有冇听我讲过 啊？我哋 少少啦，都系听妈咪讲咯。 包下啲文人嘅恋情都好啊，有趣味喎。 又系咪点相识噶？你爹哋同妈咪 会唔会报馆做嘢？ 唔系，妈咪其实好似系妈咪，即系我婆婆同我嫲嫲系。認識嘅，咁跟住就好似係介紹咁樣咯。 知道呢個男仔好嘢， 係啦。咁我媽又靚女咧， 咁係喎。嗱，我哋睇翻嗰啲紀念相咧，又真係喎，郎才女貌嘅喎。 係啊， 係啊。 佢哋真係好好嘅一個，即係以前。古風啊，而家嚟講係古風嘅典範。 因為佢早年咧，你講呢個50年，佢嚟到香港啦，當時17歲，其實咧都一如大部分嘅所謂南來嘅文人咧，唔係嚟探世界喎，係走難嘅喎。所以啊，你哋細個嗰時候，你哋都感受到爹哋嘅嗰陣時啊，呢個爬格子啊，為咗養家啊，為咗。呢、这個生活啊，嗰種咁樣嘅操勞啊，係嘛？ 我諗佢未感受到嘅，佢哋嗰時十幾廿歲咧，佢捱世界嘅啫，佢哋後期先出身啊，可能係遲出世添。 爸爸有講佢後生即係嚟到嘅時候，即係或者佢有講佢以前細個。 瞓報館寫字台啊， 半工讀啊，即係好辛苦啊，咁樣咁即係佢。 即嗰辛苦嗰段时间，其实我哋就未出世嘅。咁后屘， 咁你哋好幸福啦。 系啊，其实我哋好幸福嘅。佢系即系好努力咁，即系俾到一个真系，即系我觉得系唔错嘅生活俾我哋咯。即系我讲真，我细个我真系唔觉得我自己有挨过咯。 你出世嗰时系咪已经搬咗去荃湾住噶啦？ 我未嗰阵时喺湾仔住。 喺湾仔住。 后来搬到荃湾。 你几岁嘅时先至搬到荃湾住啊？ 小学 都 系啊，小学先搬过去咯，系、 我哋嗰阵时就去荃湾搵佢饮茶啊嘛，佢好鬼客气噶，容若呢个人。嗱，我哋以前咧点咧，因为咧嗱，佢咧点咧，佢唔系做老师出身嘅，所以我哋唔可以话佢桃李满门。但系咧，佢喺香港呢71年嘅岁月咧，其实好似我哋在座呢三位啦，系嘛，我哋都唔同年龄啦，但系咧，我哋都成为佢嘅好朋友啦。其实佢系真系 圈子添啊， 系啊， 尤其是好似我咁样嘅人咧，即系冇人会估到系同佢呢个叫好似向 咩 圈子识佢噶咁样咧吓、 啊。你咁靓女向咩圈子识佢噶？ 你对我真的不是很了解、啊、因为我认为文化艺术是要八项一起推广的，所以我是哪一个圈子都很熟。因为我认识很多娱乐界、啊、那些东西又写影评，人家就以为我是即係或者電影界啊，或者係總之係咧嗰啲似自己好靚嗰啲才女咁嗰種啦、啊，係咪啊？但係其實我當然唔 係 啦。 咁你都 係 真材實料嘅，又唔使咁謙。 哦，我係尊師重道得好緊要咯。老師阿容若咧嚟講，我係即係好欣賞佢嗰啲咬文嚼字啦。咁嗰陣時我哋搞一個會咧，聯合各界嘅咪各界嘅會就。問佢願唔願意發起啊，同埋願唔願意被選做理事啊？佢欣然答允。 佢好中意幫人嘅。 嗱、有樣嘢， 好事。 有樣嘢我想問阿韻如嘅，因為阿容若晚年咧同我交流嗰陣咧，佢通常都係用電話嘅。我未見過用手機啊 ，WhatsApp。我想問阿韻如， 佢唔識用手機， 係咪？佢係咪唔？佢係咪電腦嗰度唔好 update 噶？ 係佢未有用電腦同手機， 即係寫稿都係用手寫嘅。有冇用電腦輸入㗎啦？ 用手寫。 佢冇，即係我哋都嘗試想叫佢即係試下嗰啲廣東話，佢講佢出，因為佢其實因為佢對眼唔係幾好㗎啦， 年紀大啊，隻眼差啲。 係啦，咁佢如果紙筆寫咧，佢都寫到，但係如果你要用佢用啲電子嘢咧，佢未去，即係佢未去接觸咯，因為佢都。唔係咁，即係媽咪就已經接觸咗啦。咁佢就都仲係鍾意即係用返紙筆啊、或者我哋幫佢，即係譬如佢講電話囉，佢個電話就係講囉，因為佢對眼其實唔係好嗰啲視力，所以佢都唔係好用到電腦。 係咪受糖尿病影響一隻眼？ 佢本身已經嗰啲即係換咗嗰、那個 白内障， 白内障嗰啲，即系佢早都好早都换咗噶啦，咁换咗，但系都会退化咯。 不过毕竟咧，其实佢都算系高手啦。咁啊，17岁仔，1950年嚟咗香港，就做71年吓。 以佢咁样挨法咧，我觉得系即系已经算系咁样噶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好似阿文阿允如咧，就系问题，佢似乎。冇準備離開過，佢好多心願都未完成。 仲有 好 多心願， 好樂觀㗎，仲有好多嗰啲寫嘢嗰啲 project。 佢自己會想起就打電話俾我哋、然後好好傾啊，東南西北傾啊，難產。允如你記唔記得我嗰陣時疫症嗰一兩年咧？我朝早未瞓醒，失驚無神接到佢電話，哇！我即刻醒啊，醒即刻好精神咁同佢講嘢，因為我覺得好似好難得咁。 18年前啊，沙士零係咪啊？ 唔係啊！我講最近 咧， 好嘅那天， 佢未過身前呢兩年咧。 不過同佢講電話咧，有時唔好意思收線噶嘛。佢又長者。 唔係喎，我唔想收線啊！我可以同人講好耐，因為尤其難得。不過佢突然間佢話、哦：我老婆煎啲魚好香啊！梗係你媽咪入佢食飯啊！弊啦！我真係好嬲啊！有乜又諗起就～即係最後嗰次， 我見嗰個悼念冊度咪有首容若寫俾 系容太嘅嘅诗， 情诗系嘛？ 情诗 唔系情诗， 系啊， 即系话好好诶， 好多谢， 即系好多谢啊！佢哋妈咪照顾佢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应该上年写嘅， 上年写系嘛？ 嗯， 咁你阿妈咪都好悉心照顾你阿爸噶喎， 系啊系啊， 系 啊。 是好即是典型是真是賢妻良母咯，又好雅，是啦，就虽然咁大年纪我都睇到佢仍然好雅成，咁睇佢结婚相仲好靓女啦，佢两个真係喎，佢就最衰佢呀，即係又戴埋顶帽呀，又近视呀，佢不修边幅。原来 佢 爸都靓仔㗎， 眼我想讲就佢其实佢好，即系我细个嗰时，佢已经系千几度近视，咁、 哦、 所以系因为佢即系只视力之前已经系千几度，咁后屘之后就可能唔系咁好咯个视力。 阿允如，你记唔记得我哋喺佢嘅英雄宴上面咧，你妈咪其实咧都好紧张你阿爸嗰啲嘅写作嘅嘢噶，佢、 啊、 提到一个咧一本书咧，佢就以弱胜强。嘅戰利啊！本來你阿爸係用呢一個名嘅，你媽特登寫俾我。 呢本書係爸爸喺71年出版嘅， 但係好似話咧，就出版嘅時候好似就改咗佢係以弱勝強史話，咁咧你爸爸就唔係好中意啊，應該係叫戰利啊，係咪 啊？係啊， 係 啊， 係 啊。 所以你媽咪都好緊張呢樣嘢。 但係世界上所有著名嘅戰略都係以寡勝敵，敵眾以弱戰勝強喎。全部著名就係、是， 唔係因為佢嘅阿容太就話咧，阿容若係執著呢本書咧叫做《以弱勝強戰例》，唔係叫史話，即係咁。但係出版社咧就覺得史話就好啲咁樣，係咪啊？允如 好似係因為有人用咗，咁佢就要改，夾硬要佢改咗做史話。 所以我從呢個例子， 出名係即係同啲編輯會拗嘅。我因為成篇唔登。因为咧，你就要应承我唔可以改我啲字，咁啊呢个系同阿曾敏之拗嘅，曾敏之又好大量喎，系啊，唔改佢啊。 好啦，允如，我哋好多谢你今晚能够抽空啦， 同我哋问候你妈咪啦， 同你问候你妈咪，咁啊就你可以离开嗰个， 继续听我哋节目， 继续听我节目。咁啊，但系今晚播嘅歌咧。都是阿允如揀的，允如就說這些歌全部都是容若生前喜歡聽的， 希望他在天之靈都聽到我們今晚 的歌。我們第一首播的歌就是周旋唱的《何日君再來》， 真 的 好。 玉树新，明月照高 国际关系准则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立法院在声明中表示，对中国政府的举动感到遗憾，重申在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立法院决心发展同台湾的互利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33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4点，升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82，日元110.5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4，人民幣6.487，英鎊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7.4美元，賣出1728.7美元。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出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 李慧思、 李海欣、 唐瑶、 杨善玉、 梁宝仪、 刘慕常、 伍家朗、 张雁儿、 邓俊文、 谢影雪。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咧表现都系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密切留意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整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这么多奖赏和优惠，全城启动，快点打疫苗啦！ 你有没有成日个胃胀住胀住好辛苦？怎样可以减少胃气？ 个胃好像顶住有气咁咧。我都要在嗰個生活習慣裏面改變啦，即係食嘢嘅時候咧，就唔好一次過食好多落去。 星期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電台第五台，錢佩佩主持《清晨省理》，有老人科專科梁萬福醫生教你點樣化胃氣。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有些人成日讲笑闹人是不是吃错药，奥运吃错药就未必死得人的，但肯定即时玩完。竞技体育中的禁药指的是运动员使用违禁的体能增强药物提高成绩，类固醇、人工合成的红血球生成素、利尿剂等等都是。为了鼓励运动员为国争光，很多的国家或者地区会以丰厚的奖金和奖品推动选手赢取奖牌，成为了违禁的诱因。运动员在比赛中服用禁药由来已久的了，但到20世纪冷战时期，这个问题才引起公众关注，其中东德和苏联占最多。历来夏季奥运会共有13个运动项目的奖牌曾经被国际奥委会收回，当中禁药的问题最常见在金牌大户的田径，一共有50面奖牌，19金、18银、13铜被褫夺。1988年汉城奥运，加拿大飞人宾庄信以破世界纪录的9秒79赢得男子100米的金牌，过终点举手更加成为了经典的一幕。不过3日之后被揭发使用禁药，所有成绩取消和停赛2年。到1993年他再被验出食禁药，被判终身停赛，成为了最佳的反面教材。2000年悉尼奥运就有15位运动员被验出使用禁药，被褫夺的奖牌达到14面，其中最著名的是当届夺得3金2铜美国田径选手宗师， 他直到2007年才承认曾经在奥运会期间使用违禁药类固醇，最终要将五面的奖牌全数归还给国际奥委会。升级的禁药运动员还包括了七届环法单车赛冠军美国单车手岩士堂。美国反禁药组织在2012年的8月完成了调查，裁定他确实使用过禁药，因此取消他所有成绩和终身禁赛。国际奥委会亦都在2013年褫夺岩士堂悉尼奥运的计时赛铜牌。2014年起，俄罗斯运动员被怀疑有系统性服用禁药。2019年的12月9号，世界反禁药机构通过了对俄罗斯禁赛四年，俄罗斯不可以参加包括奥运会等等的国际重大赛事。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就同大家悼念刘成先生，即系容若，笔名容若，同埋从容若咧讲到呢个南来香港嘅文人。咁啊，先问下两位嘉宾啊，李密同埋呢个郑景雄，如何界定南来香港嘅文人呢？南来香港。是邊個時候嚟香港？分幾個階段嘅？ 你問得好。 同埋咧，就係亦都係佢嚟香港嘅情況係點？係咪有啲人嚟咗喺度定居，有啲人嚟咗又翻翻去內地，有啲人咧就係嚟段好短嘅時間，咁啊又話係走咗，叫做即係嚟個探嚟訪問一下，咁啊係咪算作南來香港咧？ 嗱， 譬如我見到盧偉聯啊、小詩啊。教授有一本書叫《文學香港文學的散步》咧，佢列出六個人啊嘛，嚟香南來香港的文人啊嘛，其中一個我就奇怪是魯迅，魯迅啊冇香港定居嘛，魯迅嚟香港演講 啫，1927年嚟過啊嘛， 嚟香港演講啫，咁係咪叫做南來香港啊？但係佢又講啊蔡元培都 OK 啦，佢個墳墓都喺香港啊，許地山都 OK 啦。 系啊， 大望书 OK 啊，边个 写？萧红咧，萧红又当系， 萧红好短时间， 系咯，病死 《呼兰河传》啊嘛。 其实系我唔知道呢个定段咧，就系好拗教嘅，只不过佢有名咁解。 如果我哋清晰啲睇咧，就咁样嘅。其实所谓南来文人咧，我哋一般以前啲人讲咧，就冇乜嘢关注佢嗰个所谓叫嗰个时间啊。咁咧就因为一般咧都系文人去讲呢啲嘢，咁咧就。叫做模模糊糊，總之大陸落嚟嘅就叫做南來文人。但我哋如果嚴肅啲講咧，南來文人咧就話大陸同香港之間嘅嗰個文化文人嘅嗰個交往。嗱，其實咧佢個基本嘅本質咧，所以南來文人幾時南嚟咧？係避難而來。所以幾時開始避難咧？就係當大陸係有一啲唔穩定嘅時候啦。最早嘅其實好多人都冇遺意嘅。 嗰、那個四九年之後啦，即係定居，但係你四唔係即係四幾年嗰啲咧，就黐車轉下嘅，有啲係走咗嘅。 嗱，我呢個分嗰、那個分期應該咁樣。最早嘅咧係清末民初，嗰、那個係避開呢、這個清朝覆亡嘅時候，有啲老嘅文化人嚟香港。咁最早嗰個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嘅。赖济熙，呢、這个咧就系、是、咧清朝嘅进士嚟噶，咁啊太史啊嘛，就系、是、做清朝太史馆啊嘛。嗱呢老人家咧，佢嗰阵时咧清朝覆亡啦，佢就唔信民国嘅管治，咁佢咧就1913年咧就嚟咗香港，即系民国就1911年啊嘛。咁嗰时咧就港大咧就请咗佢就教中文， 咁後來咧就有個叫做港督金文泰咧，金文泰中學啊。咁呢個金文泰嘅港督咧就有個漢學家嚟嘅喎。咁咧就重用佢，就李直強喺港大發展成一個嘅中文嘅學院。咁咧阿黎濟熙咧就起動咗香港大學嘅中文系啊。咁嗱，咁咧就睇到就呢個早期。南來的這些老一脫的，即是那些卜卜齋的文人， 那些文人呢就在宋王台的時候呢有時聚集呢是詠詩的， 是、啊、 他有一個就是宋王台詠詩集的，是、啊、 就是老人家、嗯、這些就不是數量不是很大、 嗯、 但他們開始了所謂南來文人第一批、 啊、鄭景雄，我比一個更比賴濟熙更早的人都是南來文人叫做什麼名字，跟香港很大關係，叫做黃濤。 嗯、 黄涛呢就因为当时期 出报纸， 他不是出报纸，黄涛呢就他真的避难，避什么难呢，因为当时期太平天国到晚期，他跟李寿成出了一条桥，和卫理委他那时帮着鬼佬翻译的，在上海这些传教士，他就给一条桥给 李寿成，就说你读我这条桥呢，找外国人可以出马呢，就可以能够对付到清军，可以反攻、 嗯、 结果李寿成无用，而他那条桥呢去到去清军那里，去清军就被同志看到，哇咁劲啊，或者哇好劲，或者即刻就下令李鸿章同埋曾国藩要通缉他，所以他起吓吓呢就由怡和大班路嗰度，由怡和嘅游轮嚟香港避难，所以佢變咗咧，就變咗依個黃濤。後來嘅黃濤，所以好多人話南來文人有個黃濤嘅模式。初初睇唔起香港，話覺得香港冇文化。後來定居咗之後，覺得香港掂，喺香港發展。所以我話嚟香港當時期啊，唔係《華字西報》，《華字日報》係佢嗰時主筆啦。後期佢就正式編翻，應該係正式嘅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叫《循環日報》。 嗯， 依個咪就黃濤咯。 嗯 啊。即係黃濤咧，就最早嘅1860年咧嗰個時候， 但 嗰 個咧都唔係主流嘅，所以嗱，我就講賴濟熙都唔算係主流，再主流啲咧就係呢個日本侵華嘅時期啊，三四十年代。 咁呢個就要講啊，係1927國民黨清黨到1937， 係啦， 依個段時期就抗日戰爭，依一個第一批嘅叫避難，咁然後國共內戰第二批，第三批就1949年政權易手， 解放後。 啊！嗰啲就嗰啲就唔對新政府嘅成立冇信心。咁包括阿李密嘅阿媽、我嘅阿爸阿媽，全部都係話佢哋要諗住都要睇定啲先，唔知道呢個新政府有啲咩作為。 落咗嚟避一避先嚇， 係避一避。 係，其實當時真係諗住以為好似走日本仔咁樣咧，即係求其避下嘅。點知就係從此就 喂李密，你係第二代嘅南來文人之後喎，係咪啊？ 哦，飛哥都係噶。如果我哋係即係一個叫范清嘅話，呢范係喺嗰度含書識墨啊，又讀過下書啊，即係文人噶啦。 所以相對嚟講咧，就阿容若咧，就係 佢1950年嚟。 係啦，所以佢就解放。 佢跟佢阿媽嚟嘅。 係啦，佢就後一脱嘅南來文人啦。咁嗰一陣咧，其實就話，因為嗱，佢而家88歲就過身啦。即係其實佢都係最後仲存在嘅，喺香港嘅，即係佢走埋咧，就真係都叫做都 冇乜 幾多個啦，係咪啊？ 係啊，88歲，而家問題即係叫做好即係越嚟越見少買少啊！而家我哋話依扎南啊，其實咧就阿鄭景雄就係總括嚟講係南來，應該係講南來嘅知識分子。但係我同阿鄭景雄傾過一次咧，依啲知識分子其實可以分為兩派嘅，一派咧就搞學術，即係南來嘅人咧，南來嘅知識分子有啲就變咗係成為學者，譬如錢穆啊、阿唐君毅啊、牟中三啊、依個張披介嗰啲成扎咧，全部變咗係發展學術。另一類咧就係文人，文人咧就包括咗寫戲劇嘅、寫依個劇本嘅、寫編劇嘅、搞電影嘅、搞藝術嘅，同埋寫文字嘅。 大王書啊、譯文啊嗰啲啦，係嘛？ 咁張愛玲都係㗎。係 啊， 係 啊，係啊。 啊！都包括咗。 咁啊，電影界咧， 喂， 電影界咧就有都好多嘅，例如講長城咧就舉例咧，鴛鴦安係好緊要嘅，即係話因為你後來啲 邵氏啊、嘉禾啊嗰啲都係受佢即係嗰啲開發嘅影響嘅，咁就仲有好多啦，咩上海幫、啊，因為即係可能 我哋叫江浙幫， 係啦係啦， 江蘇浙江 嗱，特別上海嚟嗰班咧，其實係睇唔起香港嘅，係 啊， 佢就殖民嚟到香港嗰時咧，佢解放後嚟啊嘛，同埋佢老婆留咗嚟，咁佢喺上海嗰時咧。都是花花公子過來的啦，真係識享受嘆世界。咁嚟到香港咧，佢兩個評價對香港，第一個佢話人多地細，同埋啲人好蠢咁，即係咁樣咁樣睇香港人嘅喎。 咁啊，你譯文係咁喎，譯文咧佢係比較即係文學性啊。你睇佢嗰啲劇本，同埋即係話大家都會覺得舊時嗰個電貿公司咧，佢哋好洋派嘅嘛，佢哋拍戲咧係模仿。荷里活的嗰啲即係嘅電影啊，就 喂佢一套咧《空中小姐》啊，咁你話 N 年前佢拍《空中小姐》啊， 唔係仲有葛蘭最出名嘅《野玫瑰之戀》咧，等等啦，係咪？ 不譯文嗰啲咧都係比較男女啊啲感情多嘅， 即係好多就係似西片咯，似。 四五十年代荷里活啲 西片咯，咁 不過葉問又好嘢喎，佢又填埋詞嘅喎，即係嗰主題曲咧，電影裏邊啲主題曲咧，佢又 咁你講填詞咧，咁我哋就要講一講呢、這個都好大年紀啊，過身九十幾歲啊，陳蝶衣。陳蝶衣咧填嘅歌詞就好鬼多啦，呢個就係又係上海嘅文化人啦，咧佢就係周旋時代已經係。即係喺嗰度搞緊呢啲嘢嘅，佢仔好威㗎，陳薛陽呢個係最好嘅指揮家。 不過阿容若嘅突出嘅地方咧，我哋講下，我哋首先講嗰啲南良民，即使你話從1949年，其實我呢個廣泛嘅歷史嘅名稱咧，依啲叫做避秦， 係啦， 叫避秦嘅一個指揮家。嗱，依班人之中咧。你看那代就不同我們下一代都可以、我們南良民現在我們和阿里文是第二代的、在香港土生土長 那類的，但是這些南良民人呢農藥的突出就說你幾乎那班民人個個都能夠搖筆江，即是能夠寫到文呢，全部都是主要是江浙幫、全部都是講普通話、和農藥就是講廣東話 的。那還有一個高雄啊，三叔啊，韓中船啊，那些呢、那些三甲底專家嘛、那幾個、 就另外這個是廣東派， 這個廣東派就 韓中船都不站不在，三叔 意識 啊，還有容藥 三叔的什麼經紀日記啊，那些普通俗的、 但江浙派那些喂，佢哋江浙派佢哋嗰啲文咧，你必須要有啲文咧，你睇唔出嘅時候，有啲文章咧，你用普通話一讀咧，用北京話讀啊，普通話讀咧，當堂唔同曬嘅。嗱，我唔知道李文有冇留意咧。我嗰時有一個好喜歡一個作家，你一定知嘅，叫蕭桐。 好北京話。 好北京話嘅，佢喺北京長大嘅，雖然佢係鎮江人，但係佢啲北京話一流嘅。 我知道，我 所以你睇蘇蕭桐嘅文章咧，你用普通話一讀咧，哇，唔同曬， 唔 同曬。 佢嗰啲外省幫咧，無論喺寫作啊、編劇啊，都好多啦。求其講下蕭桐嗰扎咧，仲有馮鳳三啊，葉靈鳳啊，等等咧，係嘛？好多佢有時嗰啲報人咧，嗰啲文大新啊嗰幾份咧， 葉靈鳳啊更早啦。你問葉靈鳳係1938年嚟香港嘅。1938年，佢哋生就1935年， 早啲系啦， 就俾讲诶，佢广东聘佢做广大嘅中文系主任，依个佢哋生，嗰啲系早脱噶啦。咁你但系后期嗰啲全部都系江浙帮，但系有啲咧，佢唔一定系用北京话，萧同就好白话嘅。有啲系喺个古文嗰个训练好好嘅，譬如话都不在啦，呢个董千里，即系个笔名就叫项庄。 系啊，项庄舞剑啊， 项庄舞剑啊，项庄梁羽生啊，金庸呢啲全部都系罗夫啊，呢啲全部都系讲普通话嘅。 所以有趣喎，两位阿容若嘅特别咧，嗱好多我正系提好多咧，其实呢啲咧都系一啲写小说嘅，系嘛，即系好多嘅故事嗰啲嘢。但系容若呢个人咧，佢写好多咧都系一啲嘅即系报纸文章啦、连载啦呢啲吓。但系咧佢比较多咧都系咧一啲咧就。叫百事通啊，乜鬼嘢啊？嗰啲咁嘅社會 嘅個筆叫做通天曉啊嘛。 但係我最對呢個人我最尊敬係點咧？其實佢係譬如葉文呢啲咧，就比較鴛鴦蝴蝶啊嗰啲咁啊，即係大家都嚟揾食啦。但係容若咧， 他其實是有一個比較一種，他不是一個學術的人係嘛？但係佢自學喎、哦，佢好寫一啲嘢咧係嚴肅嘅、哦。其中一本書咧，我今日都有帶嚟啦，《簡化字尋根揭底》啊。 呢個好有心機研究。 佢唔用簡體字喎、哦，佢點解用簡化字咧？佢、就話其實你新中國政府就推行叫簡體字，但係佢嘅理解其實我哋漢字咧係幾千年嚟咧都有一個叫簡化嘅情況，嗰、那個係簡化就唔係簡體。咁佢但係咧，佢呢本書咧好嘢。我笑佢，我話你又不談政治，只談政治。點樣不談政治，只談政治咧？就話前面個政治不談，就是、政治我就好討厭嗰個政治。第二個話只談政治咧，就係、是、政體字。佢不談政治，只談政治。佢就透過呢個繁體字同埋簡體字之間嘅嗰種嘅討論咧，其實佢帶出咗佢對中華文化嗰種情懷啊。咁佢提出就話。呢、这個簡化字咧，佢話解放後咁新中國政府就話要用簡體字，因為咧啲字係要簡化嘅乜嘢就方便乜乜。但係容若佢提出佢就話，根據我哋嘅歷史咧所講咧，其實我哋個漢字咧係由簡字到繁噶。佢話左傳裏邊一個共啊，即係呢個共和個共啦嚇。佢話有四個噶，一個咧就係咧拱手為禮個拱，剔手邊個拱，一個咧就係、是。恭敬嗰個恭係嘛，恭喜你嗰個恭啊，另一個咧就供給嗰個供咁係嘛，即係佢話呢個就係因為後來咧喺左傳咧，淨係得用共和呢個共啫，就其實後來咧，因為覺得喺唔同嘅情況咧，都係要清晰啲啦，所以咧剔手邊就係拱手為禮係嘛，跟住咧企人邊就供應咁，咁佢就即係佢老人家嘅嗰個態度就，其實我哋漢字咧。是由呢個簡單至到後來個社會越嚟越複雜啦，就會煩嘅。 咁又唔係話簡單嘅老友，本小姐係讀中國文學嘅，我哋有文字學啊、聲韻學嗰啲讀過嘅。你知嗰個文字學咧，即係許慎著啦嗰個咧，你嚟起卷翻下咧。 做字律法啦。 佢係咁樣嘛，即係倉頡造字嚇，天雨縮鬼夜哭。咁你最初咧，最早嘅時候咧，如果你睇嗰出電影咧，叫《English Patient》，佢哋啲人就喺嗰啲石壁度咧，揾以前嗰啲即係畫嗰啲嘢。咁其實嗰啲係字，係啦，嗰啲其實美術係好早嘅，嗰啲係字之前嘅象形文字。咁你象形嘅話咧，就好難咧係畫曬成隻獅子啊、成隻牛啊諸如此類出嚟噶嘛，係咪？你講個牛字，咁你好似一隻叉咁樣一 筆咁可以 咁樣啫嘛，係咪？咁呢個係簡化字，其實亦都係象形文字，就草書你都會見到啦。咁但係就共呢、這個係。同呢個簡體字咧，就係、是、當然係兩回事啦。呢個係一個原則， 佢係有佢嘅用心。 呢個係一個原理同埋原則嚟嘅。同埋咧，我就個人咧就好唔喜歡簡化字又好，簡體字又好，因為即係我教寫嘢或者我講文章咧，就因為啲人認字咧，我哋啲繁體字咧裏邊係有嗰個字嘅意思嘅。啊、你一個樹嘅樹字，例如講，大家都仲最中意講嗰個啦，那個愛字。咁你簡體字係冇咗個心嘅，咁你沒有心，你又怎樣愛呢？咁樣即係話，我就係覺得，即係而家啲人亂咁用字，因為嗱、用藥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講成語嘅一字之差，一字之謬，就係、是、你亂咁咧，以為差唔多咧，就其實咧。就係、是、錯了。 好啦，我哋聽首歌，翻翻嚟繼續講。我哋從容若講到南來香港嘅文人，呢首歌就係陳百強唱嘅《一身何求》。 嗯。冷暖那可憂？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成立四十八年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宣布解散，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近几年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巨大变化，近期更感受巨大压力。理事会尽努力希望寻求可行方案延续教协，但仍然看不到前景，无法化解危机，上星期的努力无用，唯有决定解散。教协向全体会员发信，表示立即启动相关程序，包括尽快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做好200名职员的遣散安排，并即时停止处理新入会和续会申请，停止评论和参与公共事务，不接收新个案，并计划出售名下物业，在会务结束时销毁所有会员的资料。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其中三人曾经在香港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一名54岁男子本月8号由法国抵港，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无病征。他在3月和4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一名60岁外佣同样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亦无病征。本月8号由泰国抵港，他在3月和4月在香港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一名34岁男子本月6号由美国抵港，在检疫期间确诊，并没有带有 N501Y 或 E484K 变种病毒株，对 L452R 变种病毒株的结果就待定。他并没有病征。他在3月和4月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余下一名确诊者是31岁男机组人员，本月8号由德国抵港，他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并没有病征。政府延长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下多条规例的有效期至到明年3月31号。相关规例涉及禁止群组聚集、强制佩戴口罩、强制检疫、强制检测等，有效期原定在本月中至到下月底届满。政府发言人强调，延长规例的有效期旨在继续保持实施相关防疫措施的法律框架，并不代表该等规例现行施加的限制会持续不变至有效期完结。相关法律框架已经加入弹性条款，容许政府视乎疫情发展收紧、放宽或取消个别限制和条件，政府会不时检讨相关措施。 港鐵鑽石山站的屯馬線月台下午有假天花鬆脫跌落地上，事件中沒人受傷，列車服務不受影響。港鐵說職員在下午約5點接獲乘客通知，鑽石山站往屯門方向月台近第六卡位置有天花跌在地上，職員到場了解，發現地上有一塊金屬製的假天花，即時為封受影響範圍並移走天花。港鐵說涉事月台第六卡的二號幕門曾經暫停使用，工程人員已經詳細檢查和修理天花，確定安全後在晚上約7點幾解封。工程人員會繼續跟進和調查事故原因，並會在今晚收車後檢查網絡內所有同類型的天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44点，上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6点，上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2，日元110.5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4，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33美元，卖出1,726.08美元。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 责。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8至9，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5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日至12日递交提名表格。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健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多了2至3成的死亡率和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1至2至3个月到呢，相对冇稳定咧，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风咁啊可以等一等咯，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咯。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打完一针再等多4个礼拜第二针，再2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咧，其实可能6个礼拜。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咯。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咧，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印度瑜伽大师萨古鲁的《内在工程》这本书，通过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为读者呈现认知自我的基本概念，打开仲未知晓的活地图。用今日的话来形容，这个是一个走向内在维度的 GPS， 叫做萨古鲁导航系统。 科学技术飞速进步， 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从高山到深海，从微观到宏观，从太阳到月亮，从地球到宇宙，人类的视野所触及的事物前所未有。而萨古鲁的导航系统是先教人活用双眼，他说人的眼睛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向外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而另一种则是向内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而《内在工程》这本书是教人眼睛朝内，不要朝外，朝内才有幸福，朝外是白费心机。当世人的眼睛不再向外，而是将目光收回凝视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不论痛苦定是快乐，喜悦定是悲哀，苦难定是狂喜，只能在自己的内在发生。 人类的愚蠢就在于总是想从外界吸取快乐，但是这样其实是徒劳的，因为外在环境只可能会刺激或者催化人类的体验，但是这个体验的源头毕竟还是自己之内。人一旦意愿向内寻找自己，自会追问世上千百年来所思考的永恒命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而《内在工程》这本书会从身体、头脑、能量、喜悦这几方面入手，帮助读者剖析自我、认识自我，从而发现自我、找到自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听到自己的声音，以及触摸到自己的内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内在工程》，作者萨古鲁·贾吉·雅殊大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国剧830号手就位， 被称为拥有超级大脑的夏珏，点解会希望可以做一位出色的军人呢？ 能够亲眼看到导弹部队玩快闪，相信仲难过在地铁遇到外星人。那一刻我觉得毕咗业，我或者应该去当兵，又或者唔使等到毕业就去当兵。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话题从用药讲到南来香港的文人。咁直播室度有李密，有郑景雄同埋主持岑日飞。咁啊，讲用药咧，我觉得我哋时间唔多咧，一定要有一样嘢不得不讲嘅，因为同我哋香港人有密切嘅关系，就系话我哋而家用紧嗰个身份证啊。那個粉字究竟是有邊抑或無邊？ 企人邊 啊？有企人邊又冇邊咁啊？無用藥就有邊派嘅。當時啊，好多文字專家咧，正音專家都話應該冇邊。咁啊，政府亦都傾向冇邊。咁啊，用藥其實就做咗好多功夫。 夠膽同嗰啲教授級嘅人嚟到爭拗呢樣嘢？ 係啊，所以啊，問題就足之打贏咗呢場仗。而家我哋嘅身份證有邊嘅，不過好多人都忘記咗。其實嗰時曾經呢場仗咧，就話如果唔係用藥咧，我哋今日嘅身份證就冇邊嘅， 冇人 粉字啊，冇人字邊嘅。 咁係啊，呢個係份即係好似份內嘅事，或者係份子。咁唔通啊變咗分內之事啊分子。 講起南來文人咧，兩位嗱，我容許我講一講。我最近咧就好感觸，我就睇翻一個《大望書》啊。嚇點嗱佢就其實都好短命。他1905年去到1950年就香港死，嗱佢1938年就嚟香港啦，嚟香港12年， 同二聯房一樣啊。 佢跟住咧，嗱佢就所謂叫做呢個嘅現代派嘅詩人啦嚇，即係好活躍。但咧佢唔好彩，佢就啱啱嚟咗，就之後3年後咧就日本侵嚟到香港啦嘛。佢本來就逃呢個日本噶嘛，就點啫就落咗嚟，跟住咧就打到嚟啦。跟住42年嘅時候咧，佢就俾日本仔捉咗佢，就運咗去咧。嗱而家就成為咗。保育噶啦，嗰、那個咩啊？域多利監獄啊， 就喺度虐待咗佢幾個月，最後咧就俾啲人救翻出嚟啦。但係跟住佢即係身位不容易啦，咁佢就八年後佢掛得45歲啫。但係咧佢喺域多利監獄咧寫咗一首詩，獄中提壁嗱，容許我講兩句。佢咁講，佢話：如果我死在這裏，朋友們不要悲傷，我永遠地生存在你們的心上。啊！我最近好感觸，呢、這個就喺1942年，係一個咁樣嘅現代派嘅詩人，喺域多利監獄寫一首詩。哇！我感觸，最我哋近年香港啲監獄多咗好多文化人喎、哦，係嘛？正話佢呢幾句嘢咧，令到我感覺到，即係叫做一古就詩今，所以就特登喺呢度分享一下。 哦，咁係早輪同阿盧偉力講詩咧，佢都話佢係。啟蒙咧都受咗大望書嘅影響，咁後期咧就係、是、亦都好喜歡台灣嗰、那個雅言，我係好中意雅言嘅。咁你講起詩咧，對唔住，我又想噏一首詩啦，因為咧就啊，容若先生咧，我總係諗起好似宋玉文啦。咁大家都知呢、這個都唔， 而且係城報個老總， 係、哦、啊，亦都係主筆，係啊，咁咧就亦都係主持咬文嚼字，佢就係早過佢少少啦，咁就後屘都即係獲得廣大啊好多嘅盛譽啦。咁如果相比嚟講咧，就隨住文化嘅低落或者即係。崇尚啲外國嘅證書嗰啲人咧，咁我覺得香港係錯過咗容若嘅，咁就時間嘅問題啦。咁就係佢同阿宋玉文一樣咧，都係做咗30年嘅編輯。咁啊，宋玉文咧就有首詩咧，就係、是、從報界咧30年嘅感懷啊。咁我又玩詩，咁啊就好似容若嘅。佢講佢16歲開始做，容若咪17歲啊。佢話16就許身就心發憤，30年回首夢依稀，編排老去跨思考，即係。要想啊吓，即系做编辑，褒贬从来恨力微，即系力挽狂澜都好难。酒行酒席佳神饮欲醉啊，不当长夜运如飞。中意写嘢嘅人咁，最后两句好重要啊！平生不善加冠冕。乱世偏能辨是非， 都好有 呢两句系好好，我哋可以共勉之。我自己都自勉啊，平生不善加冠冕，乱世偏能辨是非啊、 哦！尤其是而家啊，感觉特别啊， 檐前剪书读。古道照颜， 所以文人咧，南来文人，始终其实嗰啲同。話就話文人，雖然話就話避秦，始終同嗰個政治環境 有 千絲萬縷嘅關係。嗱，以容若為例咧，阿李密同我講咗，你啱睇咗，我睇咗好耐噶啦，就話依個樹人書大學梁天偉整嗰、那個即係口述歷史，佢就訪問咗盧容若成個幾鐘頭啦。 係啊係啊， 嗱、你唔知記唔記得裏邊一段好精警嘅容若嘅説話？系唔知影我冇睇啊？ 我冇睇， 你冇睇，你要翻 去。身体 有段精经说话，就话因为当年容若就喺京报度做咗， 系属于中间编咗。 直情系亲中噶啦。 系啦， 你喺六七， 佢做京报做咗3年啦。 我做京报做咗3年，系一份亲中嘅报纸。咁但系嗰时阿容若接受阿梁天伟嘅访问嘅时候，就讲咗句好说话，好精经嘅，值得我哋思考嘅。佢話50-60年代咧，你唔係左派咧就唔係人。到咗70-80年代咧，你係左派就唔係人。 係， 你記得嗱，依啲嗱對一個所謂叫做文人啊，佢喺呢個政治環境生存嘅時候，佢都要睇到當時期佢點樣站邊。佢話50-60年代咧唔係左派就唔係人，到咗70-80年代係左派咧就唔係人。啊、你見到㗎，香港嗰個氣氛嘅改變，因為已經經過6-7年嘅騷動啊，所以變咗成個氣氛又唔同咗，所以好有到咗而家政經仲點啊？左右都不是人啊！ 你阿飛哥啊，阿李默啊，其實我哋睇翻所謂南來文人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就睇到成個香港嗰種變化啦。實上你睇喎，一個四五年嘅時候，即係啱啱呢個光復啦，香港得五十萬人嘅啫。但係四年之後啊，一個四九年啊，年尾啊，解放之後啊，香港人口增加到接近200万啦，即係四年增加咗四倍人口。嗱，呢啲咁嘅人口，當然大部分係響大陸走落嚟啦。但裏面很多夾雜都是有呢啲知識分子啊。但是我哋正話講，容若是一個咧，係佢係好尊重、好重視我哋中國文字嘅，透過文字去正本清源，我哋中國文化應該係點樣樣係嘛？佢唔講政治，但係佢只談政治係咪？第二種就正我哋講，就係嗰啲詩啦係嘛，詩人。但另一種咧係小説，呢、這個咧就不能夠不講咧，就 劉 宇昌嗱，佢你諗下佢其中我哋落到嘅就係走逃啊。 嗯 走台幾時寫啊？喺1962年啊，響《星島晚報》連載喎，佢係揾食文章喎。但係佢老人家可以寫到係意識流嘅方法寫出嚟，並且大家記住喎，1962年係一個咩光景啊？係成個中國係大饑荒、大逃亡啊！好多人1962年走落嚟香港㗎。 嗱，依個依樣嘢咧，我就想同阿楊堅雄咧分享一下。嗱，因為南來文人咧有個特點嘅。譬如好像我們上一代李密都應該知道當時期我們上一輩就那些文人其中一個典型李密應該知道就叫做任不明 是啊 任不明哇他就跟我爸他們朋友打麻將 因為他太太是你阿媽我阿媽的同學來的 是吧 是、啊、 我不知道總之那時候我就任不明 他當時期在《星島晚報》寫閒花集我嗰時咧就問細佬細路講，我嗰時經常都拜讀佢睇佢個文章。嗱，好似任不明依類咁樣嘅南來文人咧，佢哋對中國嘅古學四書五經啊，哇背誦如流。所以拿出嚟咧，一分鐘隨便就引述《大學》《中庸》《萬論》與《孟子》，隨時都引述得。但係佢哋始終咧都冇吸收西方文化嘅養料。所以劉以卓嘅特質咧，佢就可以用意識流。嚟寫走讀，用依個存在主義嚟寫對倒。劉以松另一本小説啦， 嗱 依個就劉以松嘅特色啦。 所以咪甚至有人話咧，你咪有人話，喂，你講緊咩諾貝爾文學乜乜乜？其實我哋香港呢一塊咧係被低估咗嘅。即係係咪你話我哋香港南來文人佢哋嗰啲作品啊，唔會差得過今天阿莫言啩？即係咁講啦，即係有啲人係咁講啦，係嘛？所以嗰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我哋係低估咗。並且咧，呢啲好似你話1962年喺中國係最困難嘅時候，大饑荒嘅時候，這個劉以昌香港爬格子揾食，佢亦都係困難，但佢就寫出走逃。 咁佢或者都係自己即係靈光一閃啊，或者係睇西片即係得到嘅，即係一種表現方法啫。 並且有佢個中國嗰種嗰種情懷喺裏邊。係 當然啦，佢即係本身係中國人咧嘛，喺呢個時期裏邊。咁咧，但係就話，咦，講到係一種西洋嘅味道，其實係即係60年代初係開始嘅。你中國學生周報嗰班咪影響我哋做細路。 佢哋有另一個背景。 佢哋啲讀翻書啊嘛。 嗱，依個背景好緊要啊！你問你幫我。 呢個係造成嗱，呢個係將南來嘅嗰種好純粹嘅中國式嘅嘢咧，嗱，但佢底子好好嘅喎，嗱，例如講。阿羅卡啊嗰啲咧，嗰啲電影怪啊，佢哋錄嚟嗰啲，佢含爛中文底子都好好嘅，即係話佢係將呢個咧就開咗一啲唔同顏色嘅花出嚟，咁呢個亦都係造成咗香港而家即係過去啦，曾經好國際化，係好有創意同其他嘅都市比較唔同嘅，即係一個原因啦。咁佢能夠即係。舊時我哋喺台灣，我睇書最中意佢兩句好口號啊，源於傳統，傲視現代。 哇，幾有傲氣！ 曾經係咁啊，喂，呢個係民聲出版社咧，你去民聲嗰時即係買書咧，好大嘅字咧係寫住喺度啊！呢個係佢嗰扎即係 你就係提到樣嘢咧，好得意。 源於傳統，傲視現代。 佢係由文字咧去到電影喎，係嘛？所以60年代咧。你就講咩中學生周報嗰啲咧，係成日講啲西片啊，成日講啲西方文藝啊，跟住咧就孕育到咧 70年代啊， 新浪潮 電影啦， 係 嘛？就嗰陣啦， 當然啦。 許鞍華呢啲就係喺港大讀文學嘅。 佢呢啲唔係南來文人啊，南來文人之後嘅 影響，受影響係嘛？嗰種文化嘅。 但係佢哋係吸收咗南來知識分子嘅啲養料而開花結果。你譬如好似阿陸離，好似阿小詩。他哋都係受教於阿唐君毅先生，喺嗰度咪吸收咗中國文化。 有啲咧 就 係、是、 有個因喺度啊嘛。 有啲就係教中學啦，即係譬如講我哋以前中學有啲老師都係南來嘅文人啦。咁例如講我老友袁立芬導演咧，嗰、那個劇場嘅導演咧，佢爸咧中文非常好嘅，就係、是、教中文嘅，係啊，就所以有好多嘅。有好多即係話你錯過咗咧，但係其實佢都係默默地喺度努力，同埋堅守呢種咁嘅國粹啦，或者正宗嘅國粹或者情懷，就好似容若咁樣。容若佢自己睇咁多書，佢旁征博引咧，係嚟想咧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好簡單，咩叫是與非，是其是， 道德咁 非其非， 道德咁好強， 係啊。 你就講咧，其實以前嗰啲所謂南來文人咧，好多佢哋家學四書五經熟曬，但係佢冇 Colly 喎，佢冇沙子啊嘛，所以好多咧 ，even 去教小學啊， 嗯、 但係咧嗰陣時嗰啲學生咧就得著啊，哇！原來嗰係大魚嚟嘅，係咪？嗰啲小學老師佢本來就係大魚，可能廣東話都講唔正嘅喎。但個國學好深 嘅，咁冇乜所謂嘅。例如講飛哥講一個我哋媽媽，我媽嘅趣事啊，佢有時去代課咧，即係諗住執多少少錢啊，係啊，即係唔係 數字？ 唔係冇講呢啲咁。但係咧，佢冇嘢好做啦，對住班學生咧，佢係教佢哋背詩咯，即係話獨坐異鄉為異客，啲細路又有得口噏噏喎，咁成八個字好快過去。點知過咗二三十年之後咧，佢話：我最記得你教我哋背咗呢幾首詩， 一生受用。 但係佢冇從事文學，但佢都記得啦。咁、你話即係呢啲嘢就好似佢血裏邊嘅嘢，我覺得容若就係好似係佢個血裏邊同埋佢個呼吸咁樣咧，佢係忍唔住。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好佩服佢係忍得住喎。調轉，因為你做一派報紙，我最記得梁天偉有問佢，佢話咁五七。嗰啲反右啊，同埋即係嗰啲要簡體化，你哋精報點講啊？我哋冇講，或者係略 即刻係嘛？ 即刻你話佢忍得住，忍得幾犀利？ 所以佢不談政治啊嘛，佢好嘢噶。但係佢每一篇文章咧，你都感受到佢嗰種道德感，係嘛？呢啲就好嘢，即係話老一脱呢班文人。 那個是應該有的，即是所謂正氣，不是情，還是一種天地有情正氣。 所以其實數下去呢，飛哥根本是講不完幾多少，哇，過去這一百年，可能 很多東西都講了，什麼講《中國學生周報》來自幼聯，你另一個兩個重要人物，我們今天第一個就是胡欣平，筆名就司馬長風， 呢 個秋經理話佢健筆， 秋經理 咁啊，仲有秋經理司馬長風，跟住仲有個咩孫淡寧，即 係 農夫， 係 嗰度出嚟。另外一個人同阿司馬長風，大家就係死黨嚟嘅，就叫做徐東斌， 係啦，有評論家 啊。 觀察家言咁寫一本書， 我咧就想乘機咧係銘謝下咧呢啲人啊。邱經理咧，佢就以前我哋七號文集咧聚會咧，佢就會突然間講我寫個句子出嚟嘅，佢真係睇㗎，佢表示欣賞。咁又以前有啲前輩咧，就三蘇叔叔啊，就成日喺電話咧都同我講咧古怪詩詞嘅，即係想傳俾我。咁咧就 三蘇文章嘛， 係仲有咧就係、是、雷波咧就係、是、一次大家一齊食飯咧，我求其評下啲食物，即係佢竟然就叫我喺明州咧就寫食經嘅，就仲有潘月生先生咧，又係話：喂，你都幫東方寫啦，點解唔幫我明報寫稿啊？咁就好多前輩，仲有一個好重要前輩就係、是、一個上海佬，永遠都唔正啊，冇人知佢講乜嘅，易金先生啊，陸離一定好贊成嘅，亦都好欣賞佢嘅秦石晶先生，你記唔記得佢係編報紙咧？佢唔要畫框框嘅，佢日日走難嘅，好有心機啊！香港時報啊，香港時報 講唔曬，揾次再講啦。咁啊，最後播首歌咧，就係小明星嘅《風流夢》。咁啊，聽晚嘅題目就係 林以樂同埋司徒永富同大家講從消費券睇消費者嘅心理。咁啊，跟住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 好， 好，拜 拜。 拜 拜。 爱是。